点天天有聊，先播广告啊！义乌制造的这个品牌广告，水仙子银杏露、止咳化痰定喘、大德药业、森山铁皮风斗、中国铁皮风斗领导品牌爱红叶秀自己红叶伞，这广告念得越来越顺了啊！我们自己的广告，各位在手机 APP 上下载一个叫蜻蜓 FM 的，很多人已经下了啊，谢谢大家。然后里边呢，红起点随时可以看到，可以听到。那我们节目的微博呢，就叫红起点，微信公众号是我的名字，欢迎大家关注张红啊。2015年最后一天了，马上就要过去了。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多的呢大家都可能想不起来了。先是年初，柴静同志在穹顶之下宣布了，说未来多少年我们都要活在这个雾霾之下，在这之下挣扎。当时还很多人还不信，到年底你会发现，这事儿好像不幸被严重了。接着呢是天津大爆炸，告诉我们要珍惜眼下的这个平凡的幸福，危险时刻都存在。但是这个事儿到最后是怎么回事，怎么处理的结果，我们好像也不是特别知道。巴黎暴恐，那是人类仇恨的这个雾霾，治理人的心理的雾霾，看来比治理自然界的雾霾更难更艰巨。接着呢，中国实行了30多年独生子女的这个政策姗姗来迟的结束了，这个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决策对人类的影响恐怕怎么估量都不过分。到了年底，我们又可以盘点一下今年到底有多少老虎啊，到底有多少苍蝇落马了，恐怕数都数不清楚。我们这节目光你看一下那人名，好像好多都是这个老虎和苍蝇。但是我们很不爽的是，哎呀，年底该降油价的时候两次都不降，说规矩要改了。那你在规矩没改的时候先按原来的规矩办呢，对吧？这个事儿，所以有人说这个中国呀，管这个经济的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国务院，还有一个是发改委。还说点高兴的事吧，房价据说要降了啊。在12月连续召开4天的中央经济工作会，那这个是对明年经济做重要部署的这个会，终于会上提到了房地产，而且会议把化解房地产库存列为16年5大任务之一，罕见的使用了大篇幅来定调楼市的这个新政。在这之前的2年，很多人不注意啊，13年和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一个字都没提房地产，似乎呢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态度。我记得当时还说中央不提房地产的这个房地产才是健康的，因为我们不干预了嘛。所以你看记性太好也不好，记得事儿太多了。这次房地产被重新划入国家宏观决策和调控的这个范畴，大概说明房地产真的要出大事儿。房地产尤其在中国确实是一个关系极为重大的产业，在个人层面、社会层面、经济层面甚至政治层面都影响巨大。据说和房地产相关的这个行业有60多，涉及的相关税费那也是地方财政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很多那就是大头啊。房价的涨跌可以小到你我，那大到这个地方官甚至中央官都神经紧绷，都得关注着。那如果房地产问题处置适当的话，不仅会重击中国经济的走势，还会危及社会稳定，因此有房地产政治之说。过去咱们说不要让房地产绑架了中国经济，绑架了中国社会，绑架了中国政治，现在看来绑架已经成为现实啊。那一说到政治呢，那就得看什么，看人民日报。12月23号开始，人民日报开设了专栏叫民生三问，化解房地产库存。这么问的，说这么多房子究竟怎么卖，去库存房价能降多少等等等等啊，不停地问。人民日报说呢，说所谓房地产库存压力大呀，那就是房子多了卖不出去。算算账呢，咱们现在房子去库存的周期高达23个月，就是不用盖新房，把这原来的房子一个一个卖啊，得卖23个月，2年。这种很多人没房和很多房没人并存的现实困境呢，对于正在处于城镇化加速过程当中的我们，可真是一笔甜蜜的负担。那这么多房子靠政府刺激需求来消化行不行，恐怕很难。其实今年有很多刺激政策出来了，大家已经看到也感受得到，但是呢刺激的好像还不够理想。如今呢我们家庭户均拥有住房已经接近1.1套，就每家拥有1套多，供求关系已经出现逆转，那完全依靠市场慢慢消化可行吗？人民日报说那恐怕也不行。楼市稳定不仅关系到千家万户的资产价值，还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当我们承认楼市存在泡沫，试图在调整中化解风险的时候，那就必须选择两种，一种就是一下就把它戳爆了，还有一种是慢撒气儿。那引导合理预期，避免市场恐慌造成楼市的断崖式下跌，是各级政府应尽的责任。刚才我说了，什么叫被绑架呢？被绑架就是你怕把他打死了，然后你这人质也死了，就断崖式下跌，就是把他打死了。那怎么才能降房价，就慢撒气儿呢？归纳人民日报的这个开出的药方呢，第一就是开发商你得降价，说开发商没点让利的诚意，谁会掏真金白银救你呢？其实呢开发商用不着人民日报教他，他扛不住的时候，当他资金链要断了的时候，不仅会让利，叫他趴下无私奉献都可以，扔下一大堆烂尾楼全给你，他不要钱就跑了。 这个时候着急的是谁？着急的不是开发商，是银行。银行得来求开发商说：“你千万别跑路啊！”而且大家知道，在中国呢，从楼市得利最多的不是开发商，而是地方政府。所以呢，《人民日报》给出了第二个药方，就政府你表示表示吧。地方政府应该采取激励政策，并压缩这个税费啊、交易成本啊。确实，建一个房子要盖很多很多章，除了消防啊、安全这些必要的图章要盖，就连文化呀、体育呀什么这些部门也要盖图章。据说记录是多少呢？是上百个，100多个章盖一个房子。这里边的税费等交易成本确实有压缩的空间，但是大家知道，房价里最大部分是什么？是地价，是土地出让金，这也是地方政府税收的命根子。数据显示，今年前11个月啊，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入同比减少超过10000亿，降幅达到30%。而2014年土地出让金的这个收入同比增长是多少呢？3.1%。2013年同比增长大幅度的增长是45%。在已经发布的可比土地销售数据的23个省里边啊，只有3个省份2014年土地使用金的这个收入增幅高于2013年，11个省份同比下降，其余9个省份是增长放缓。那财政收入下降，这让地方政府心里本来就发毛了，一些市里边啊、县里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我记得一个地税局的局长还说过，说现在不是剪羊毛，是直接杀羊，只好竭泽而渔了。那开发商是要楼给楼，政府是要钱没钱。人民日报呢，只好给出了第三个药方，就是让农民工去买。这是一个好主意。清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的所长刘宏玉就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了，2014年底农民工的总量是2.74亿，今年10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8亿平方米，折合680万套。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理论上10%的农民工实现市民化，就可以有效缓解当前商品住宅市场的库存压力。哎呀，但是农民工有钱吗？现在全国商品住宅平均销售价格是每平米6500块钱，如果按照90平米计算，加上税费啊、装修费等等费用啊，一套房子总费用50万。国务院农民工领工作这个领导小组的办公室的这个数据呢，说农民工现在一个月平均工资多少？2864。如果一个农民工家庭有2个人工作，家庭大概一年5万块钱不吃不喝啊。房价收入比是10倍，就是30%的首付也得拿3年的全部家庭收入，这个负担谁受得了？不吃不喝啊！人民日报给出的药方呢，还有啊，就说要让农民工买得起房或者租得起房，必须得有政府的补贴呀，比如让农民工可以购买和租住保障性住房，对购房家庭给予金融支持和税收优惠，还可以采用租买混合的共有产权模式。哎，说来说去又回到了前面的问题，政府没钱呢，所以说到底是钱。中国房地产价格本质上是一个货币现象，因为社会上货币多了，房价才降不下来。那怎么办？紧缩货币呗。美联储已经加息了，但是咱们肯定不敢。如果紧缩货币的话，那恐怕经济连这7%都拖不住了。哎呀，看来要房价降下来，跟治理雾霾差不多，一样难。最后呢，我要向农民工朋友强调一句，我深爱着你们，你们一定要小心呐！这是我对2016年最重要的提醒。如果你不懂的话，问问身边炒股的朋友，什么叫4000点是牛市的起点。好了，今天就聊到这儿，今年也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半年来各位的陪伴，明年继续。1月4号，红起点，接着聊。 Took the perfect avenue down the road to both of you. Did I go Dutch? This is too much. With 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you could never buy this girl quite enough. It will be tough. If romancing me with neons is something you should do, make the letters bright and luminous and blue.